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馆，0160-6885858，6865858。 来了，您 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南调，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蒋干、蒋子义被困白衣庵，无意当中却发现了在这里隐居的一位读书人。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他又能不能够帮助蒋干、蒋子义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蒋干、蒋子义心说，嘿，在周瑜、孙权这地面看起来他不是孙权的手下呀，我得瞧瞧。迈步再往前走，一看这窗棂纸，蒋干拿这手指头蘸了点唾沫，把这窗棂纸阴湿了，拿这指甲一划，划了个月牙，然后拿手指往下一弹，秒一目往里看。蒋干差点吓死，我看见鬼了吧？就瞧这人转身形，把宝剑已然入鞘了，挂在墙壁之上，一转身。蒋干吓得这哆嗦，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寒碜？此人身体高大魁梧，虽然说击剑而歌，虽然说在这儿朗读《孙子兵书》，但是不像个文人墨客，脑袋这么大个儿，黑紫的面皮，紫中透亮，亮中透红，红中透黑，大背的头，大帮子。下巴颏往上堆着，俩高颧骨，眼睛下眼皮往上兜着，这模样跟朱元璋有点差不多。当然朱元璋在后头呢啊，这是咱们说书的说，不够五老朝天，也够三老朝天了啊。为什么说他紫微微的面皮？你要在戏台上要看庞统、庞士元三块紫碗，所以我们说书的呢，就说他紫微微的面皮，紫中透黑，黑中透亮，亮中透红，扎里扎沙无须，头上没戴帽子，挽着发髻，别着一只金簪，身上穿着布袍，腰系丝绦，白袜云鞋，一转身形正好给蒋干一个正脸。蒋干的一看，一看我碰见鬼了吧，这人怎么这么寒碜呢？他也害怕他又出事了。这一压坏了，里边听见了，何人来访？这一想子差点把蒋干给吓趴下，跟着滋溜一声门响门开了。这位又打里边出来了， 何人造访？那蒋干就不能不过来了，赶紧走到这人面前，深施一礼。九江人士蒋干蒋子仪拜见先生，请问先生高明？抬头再一看，这位用手这么一看，哦，九江人蒋干蒋子仪先生，九江才子。不才在下襄阳人，也姓庞，名统，字世远。哎呀，蒋干也不知道喜，也不知道是惊，也不知道高兴，也不知道是后悔呀、啊。没想到我被周瑜周公瑾送到西山，我听见此人朗读兵书，我过里碰见凤雏先生了。敢问您就是天下闻名的凤雏先生？哎呀，朗得虚名。蒋先生请，在您面前可不敢称先生。来来来，请安中一坐。您看这安就当草屋讲了。蒋干蒋子仪迈步上台阶进来了，然后庞统庞士元把门一关，说提起庞统，哎啊，那么庞统呢，咱们都知道年纪轻轻三十几岁死在落凤坡，都说凤雏卧龙，刘备得一可安寒使天下。那么庞统到底有多大能力？咱们这部《三国演义》主要的就描写诸葛亮的智慧。那么庞统这人如何定论？您要看《三国演义》，看三国人要查阅资料，查不出庞统的父亲母亲，他的叔叔庞德公，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庞山民的媳妇儿诸葛亮的姐姐。庞统庞士元比诸葛亮早生两年，比诸葛亮大两岁。那么庞统为什么死那么早？这辈子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功绩啊！我也看了很多参考文章，咱们分析这庞统。实际上庞统呢还是没与英明之主。说刘备不是英明之主吗？这君臣之间他得默契。君是明君，臣是智臣，而且明君能刺激这智臣，能够让他闪闪发光，这才是真正的君臣关系。说有人有能耐，在这位主人面前就闪示不出来；说那位主人有能耐，他就开发不出来，他的部下就刺激不出来，就说明庞统庞士元是抱错了人啊。当然庞统啊，诸葛亮啊，啊，连徐庶啊，咱们看三国的也好，写三国的也好，从这历史背景来说哈，从正统观点来讲，都愿他们保刘备，在刘备手下立下汗马功劳，将来保刘备当皇上，这是历史遗留下的传统思想。那么实际上庞统庞士元这个人呢，他跟诸葛亮不一样。刘备这个人以柔克刚，说你保刘备，你得知道刘备什么人性，你怎么给他出主意，诸葛亮就行，诸葛亮能对付刘备。而庞统庞士元这人呢，他跟诸葛亮不一样，他这人是个强势之人，而且是个霸势之人。咱慢慢将来说到刘备进西川，庞统庞士元给刘备出的主意都是唰唰一下，他不对刘备的心思，所以刘备他就不能用。按庞统庞士元的性格，他应该保谁？应该保曹操。如果他在曹操手下，他就能闪闪发光，熠熠生辉啊！我是这看法，因为庞统庞士元出的主意，他适合曹操，而且曹操这人呢，也不管你寒碜，也不管你好看，只要能为我而用，唯才是举。所以说，庞统庞士元这一辈子没有成大名，而且那么早就死了，死在落凤坡，关键他还是没投到适合自己的主人。咱甭管是不是英明之主，你要站在曹操这立场上，就认为曹操是英明之主。其实曹操是个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是个大诗人。曹操确实在《三国演义》这部书统一了中国北方。如果要是真正把中国北方统一了，老百姓是沾光的。那么你要站在刘关张这个地位上，都希望刘备能够当皇上，能够恢复天下，汉室天下二次中兴，跟刘秀、刘文书似的。你要从人才的关系，你要从君臣之间的关系，曹操用庞统最好，庞统保曹操最好。可惜这是咱们良好的愿望，庞统庞士元最后保了刘备，三十几岁死在落凤坡，这一辈子就没放出什么光芒来。那么庞统到底有能耐没能耐？ 不好下定论。但是庞统也绝不是一般人。那么庞统为什么能成名？那时候的宣传机构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好办的宣传，不成的话给他搞一讲演会，搞一音乐会，是吧？让他写本书，哪怕抄别人的，搞一新闻发布会，是吧？这人的名气慢慢就有人捧，就能起来了，造声势吗？那时候不行。说庞统这人，你要看历史《三国志》，说庞统这人从小朴钝，就是很朴实。钝就是迟钝，那钝就是看着不很聪明，跟诸葛亮不一样。而且诸葛亮长得漂亮，身高1.84米，啊，长得漂亮，风流倜傥。庞统呢不是，长得差不多都快五六朝天了，啊，把蒋干吓得一跳，以为是见着鬼了呢。从这模样上也不行啊。那么庞统怎么得到的凤雏这名字？卧龙凤雏，得一可汗，汗指天下吗？那就是出在了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庞德公给他出主意，说你去拜访水镜先生。庞统庞士元年纪轻轻20岁，到水镜庄来见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干嘛呢？在那儿正采桑叶呢，树上落着桑叶。说你是谁呀？我是襄阳人，也姓庞，名统，字士元，前来拜访您。好，来坐着咱们聊吧。一个在书上头，一个在底下，就聊，开始聊。你要看《三国演义》原文，从白天一直聊到晚上，啊，月亮也出来了，星星也出来，满天星斗出现，俩人还聊呢。我就纳闷儿，说底下这为了聊天饿着，上边这个呢也饿着，吃桑叶儿呗，是吧？桑叶儿可能也能解饱哈，啊。就这么聊，庞统、庞士元对答如流。所以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说你是南州知事，冠冕。就是江南这一带有名的人士，你是顶尖的人了，冠冕吗？这一来名声就传出去了，逐渐的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做出舆论，说他叫凤雏，小凤凰，那叫卧龙，将来见着刘备才跟刘备说伏龙凤雏，得一可汗，汗指天下。诸葛亮成名了，凤雏这名声越来越大，天下人没有不知道啊，借着这腕儿就起来了啊。卧龙凤雏，得一可安，汉室天下吗？那么说凤雏跟诸葛亮齐名，看起来庞统这人很有能耐。那么庞统庞士元什么时候到了江东，天下大乱，庞统应当何去何从？按庞统的能耐确实不弱，按庞统本人他应该想的是保刘备，但是诸葛亮已然投了刘备做了军师。曹操大兵南下，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83万人马，扎成20%。周瑜、周公瑾50000大兵，扎兵江左，两军对垒。诸葛亮家眷都跑了，跑到江东去了。庞统上哪儿去了？庞统也跑江东避难了。要是按历史上来讲呢，庞统庞士元见过孙权，在孙权手下做过公曹。这公曹是干嘛使的？是管奖励管人事的，就好像现在一个县里的人事局局长。庞统这人有什么习惯呢？庞统爱评论人啊，哎，这相声说的不错啊，将来能成名，这评书说的也不赖，你说这不怎么样，这个就这其他倒水的还不错，还没人，你要啊，你说这发型多好，是吧？他特别爱评论人，但是评论人呢，他总比啊现实高出这么一块。好比有人问他说：“您上宣传书馆，您碰见那其他的那个刘兵先生，身高多高？身高1.8呀。”他总把这事情啊给夸大了。后来有人就问他说：“庞先生，您干嘛把这事情夸大了？他本来就这么点儿，你为什么说成这么大？”说：“你们不知道，现在社会风尚，优秀人才少，坏人多。”学坏的人多，学好的人少，我把这好的呢给他夸大其词，希望大家伙能跟着好人学习，已然以正社会的民风，正社会的风气。我觉得庞士元先生这观点也不错，但是有一样他有点夸大其词了。所以说庞统这一辈子，他所定的角色，他出的主意，出谋划策，都是有点强势，都有点霸道，所以说他保曹操才合适。本人观点不负任何责任啊，这因为评论三国的人太多，是吧？咱们在这说三国，咱们大家伙聊家常。那么庞统庞士元到了江东之后，确实是鲁肃、鲁子敬把他举荐到周瑜、周公瑾面前。周瑜没工夫接待他，一问他， 他说得到曹操那儿得献上连环计，才能用火攻把曹操战败。哎，正好没有契机呢，蒋干来了。蒋干这一来，头一个周瑜周公瑾就告诉鲁肃，你按计而行，在他耳旁挖一嘀咕。鲁肃撒腿就跑，赶紧就布置着让方冲先生住在西山后山三间草房，那地方好找是吧，现租都来得及是吧，篱笆圈，然后给他搬点书，那时候书都是竹简是吧，预备琴台一个是吧，上边古琴镇宅宝剑这么一挂，庞士元先生那一教给他，这么点事还不好办吗是吧。你看我呀跟王月坡说话，我说月坡啊，我明白了，我还没说的他就明白，他聪明人就是这样是吧。所以鲁肃这么一点呢，马上召集而行。蒋干认为没人看着他，看他人多了，这四个人撒腿就跑，来回跑啊，加上那娜姐在里边都侧应的啊，所以就知道蒋干来了。听声音，那你敲门进来也好，或者你出声音我出去也好，总而言之我得把你领进，领进来我得让你把我带走。所以蒋干那一出声，庞统庞士元把门开开了，何人？上天十里，在下九江人，姓蒋，名干，字子玉，请问先生高明。襄阳人也，姓庞，名统，字士元。哎呦，凤雏先生把蒋干乐坏了，我虽然说被困白衣庵，我见着天下奇才呀，这可了不得。嘿嘿，上回我得到一封书信回去，在曹丞相面前立下那么大的功劳，把蔡妹张女杀了，现在我要见着庞士元先生，我都在曹丞相面前夸海口说朗言大话了。哎呀，拜见先生，拜见先生，蒋先生请进了安中。你要看三国演义原文，就是进入安中，安中待茶，这个案子就代表屋子讲了。把茶沏上了，清茶一杯，俩人对坐啊，坐在什么地方呢？坐在地下。因为汉朝那时候没有八仙桌太师椅呢，您不能跟戏台上比，温了吧温了吧，这一高一低怎么一坐没有。两个人席地而坐，蒋干蒋子仪往四外这么一看，这边一张古琴，镇宅宝剑，旁边书阁中各种古迹，一看案子上摆的是孙子兵法。嘿，哎呀，庞士元先生，凤雏先生，真是三生有幸啊，眉毛都乐出来，乐得直跳舞，猴子也直哆嗦。哎呦，不敢当，虚得狼名啊。凤雏先生，您是襄阳有名的才子，水镜先生说过您是南州世之冠冕，您跟孔明先生齐名于天下，您怎么在这儿屈尊呢？一言难尽。那今天看见我了，能不能跟我说上一说呀？哎呀，说也无妨啊，我本来打算到江东投奔孙权孙仲谋。你小点声，你瞧你害怕不是？我见着孙权我也敢这么说，鲁肃如此竟把我举荐给周瑜周公瑾，没想到周瑜周公瑾恃才自傲，连见我都不见，你说我怎么办？曹丞相八十几万人马沿长江下寨，江左有五万大兵，两军不日开战，我怎么办？我只好隐居在此。哎呀，那不是埋没您的英才吗？哎呀，天时不到，只该如此。蒋干心说，我上回得了那封书信交给曹丞相，曹丞相没表扬我，这回我要是把凤雏先生请到江北，周瑜恃才自傲，刘备那有诸葛亮，这么大天下奇才，我请到曹丞相面前，他要保了曹丞相，曹丞相就得说我立奇功一件呢、啊。曹丞相唯才是与爱才是命啊！哈哈哈，好，好，蒋先生什么好啊？我在这隐居难道还好吗？ 哎呀，不是不是，既然您在此隐居，您的才能就淹没了。我想，您是不是能够到江北去投奔曹丞相？曹丞相一定让您展平生之才。曹丞相特别喜欢招纳天下贤士，如果凤雏先生愿意去，我蒋子义愿意做领见之人。 您能不能跟我到江北去面见丞相？面见丞相，展平生之才，好啊！我也知道曹丞相广招天下贤士，曹丞相手下徐玉、徐攸、程昱郭嘉、刘烨满宠，人才济济。可有一节呀、啊？曹丞相真能重用我吗？您瞧，那没错，曹丞相看见您那得高兴坏了。谁不知道水镜先生跟刘皇叔说过，卧龙凤雏得一可安汉室天下呀。现在孔明已然归了刘皇叔了，您要归了曹丞相，曹丞相得多高兴啊！我作为引荐之人，我也十分的荣耀。您能不能跟我到江北？既然如此嘛，那你我就得快走，不然的话让周瑜知道咱们可就走不了了。不行啊，我走不了，现在看着我呢，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啊，还有老姑子小姑子都看着我呢，我走不了啊。嘿嘿，子义啊，子义先生，你言之差矣，我在此处隐居好几个月了，山道熟悉，你跟着我走，咱们就直接能够奔江岸。有船没有？有啊，我带了一只小船，两个水手，还有一个小书童儿。那你我快走，赶紧收拾东西，带上佩剑，然后把灯一吹出来了，把门一关，您锁上点。不用了，保了曹丞相之后，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要此物何用？嘿，真高，这么三间破草房有什么用啊？到曹丞相面前为了三公之职，三公九卿，那高官得坐呀。好好好，那您随我来，咱们说不说回话，两个人一前一后直接往江边绕小道就过去了。那这早就都布置好了，到了江边，周瑜的兵也不拦，往后闪着，就盼他们走呢。嘿，真给带走了啊，真给带走了。庞二元先生、凤雏先生，这是我的小船，打踏板，水手一打踏板往后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以为看见鬼了呢，没瞧见过长得这么寒碜的。快走，戳踏板，上了船了，戳踏板，水手划船直接过江北。到江北靠了岸了，上了岸了，江干说，您迈着走，让两个当兵的跟小书童儿，您陪着凤雏先生慢慢走，我撒腿跑禀报曹丞相去。他跑得是快呀，见着曹丞相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丞相我回来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归我营？哎呦，我给您做了一件大好之事，将来我已然探听消息了，周瑜、周公瑾说了，不日就要跟您开兵见仗。嘿嘿，在这儿摆下杀人战场，可不是不日就要开兵见仗吗？子怡啊，难道说你在江南丢尽了我的面皮？没有，您听我慢慢道来。蒋干、蒋子怡就把今天我说这书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曹操一听凤雏先生，两只细目就睁开了，烁烁放光，没想到天下奇才要来投奔于我，此意呀，有请唐世元。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心，尊重